开始。可能有点太疯狂吧。 和眼泪都化作尘埃，再多的苦

有一种温暖叫回家，有一种团圆叫过年，有一种味道叫年夜饭。家人的新年由我来照顾，意境玫瑰温泉酒店邀您尽享暖心家宴，新春年夜饭火热预定中，400156-1616。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教育部近日再次对保送等照顾性政策作出调整，对2017年秋季及以后进入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将取消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条件。2020年起，所有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2017年第32届北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的环境布景工作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众多喜庆的大红灯饰正高挂在公园各处，成为京城迎春的一道亮丽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人提前来观赏。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和市体育局等部门就正在接受审议的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草案召开新闻发布会。条例草案中规定，全民健身活动不得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警方依法给予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临近春节，家政服务行业人手紧张，市场薪资水平也随之上涨。不过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家政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政府部门引导近万名外部家政工作人员进京替岗，留守北京服务一老一小。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占有孤单背影，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今晚的节目我将继续带你回顾九六九电台忆那些年致敬经典演唱会当晚演出的曲目。在第三篇章忆那些年的流行岁月里，很多观众好像都在这里找到了很多的共鸣。由音乐唱作人星光大道年度八强陈雅静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似乎将整个演唱会的现场点燃了。费翔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可以说也是那一年春晚的标志。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来回顾这首歌曲，一起感受冬天最热情的一把火。 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临近春节，开始想念家的味道。真正拥有的时候，反而还会觉得没什么，可是离家工作太久，却回味无穷，觉得弥足珍贵。过年可以没有火车票，可以没有好天气，拿不拿红包，赶不赶得上春晚都不要紧，但是绝不可以没有家人的相伴。毕竟每年挤上春运大潮回家的人，都是为了和重要的人一起度过这一天。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家是团圆，是温暖，家是一个诱惑。 把记忆揉碎，到融入酒杯。今夜最后的一次为你而醉，不伤心眼泪能挽救心碎，聚散离合本就是百转又千回，轻轻说再会，何必要伤悲，爱已不可为，不如侧身而退。彻夜的宿醉已经无所谓，阳光从此会照醒梦的沉睡。谁说痛彻心扉思念太可悲太自卑，我从不认为，难道爱谁就要永远的相随？谁说遥遥相对对爱是可悲有什么绝对，只要留住记忆中的光辉就是最美，就是最美。轻说再会，何必要伤悲？爱已不可为，不如侧身而退。隔夜的宿醉已经无所谓，阳光从此会照醒梦的沉醉。谁说痛彻心扉思念太可悲太自卑，我从不认为，就要永远的相随。谁说遥遥相对对爱是可悲是最美，有什么绝对，只要留住记忆中的光辉。谁说痛彻心扉思念太可贵太自卑，我从不认为，难道爱谁就要永远的相随。谁说遥遥相对对爱是可悲是最美，有什么绝对，只要留住记忆中的光辉就是最美，就是最美。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 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